一个由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私己钱出嚟，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开。接下来的节目是音乐节目停播咯，告 收到一封家庭观众的来信，他就问了，喂，我想问一下你们是不是日日都想住都会有劲波啰曲的呢？是啊，点啊？唔得啊，而家你要知道我哋电视台嘅时间系几咁宝贵先得噶，系咪？每个节目咧都系好赶好赶噶嘛，所以就要快啦！每个晚上将最快最新嘅音乐资讯带俾你，劲波乐曲系啦，好玩好味，星期四我系阿 Migo。咦，我嘅两位拍档去咗边度啊？ 我喺度啊 ，Amigo。 我是 Alan， 我在这里啊 ,Amigo， 我是任意任啊，我們是 Adeline。 喂 Adeline， 今天呢數榜會不會有些尷尬先，因為你們自己都有一首新歌打進入我們的勁波羅榜啊。第十位下跌六級，林一峰蕭公子。第九位下跌六級，高潮樂隊低潮。第八位下跌六级，张含韵含韵。第七位下跌六级，蓝奕邦娇滴滴。第六位下跌六级，黄耀明刘以达我爱你。第五位下跌六级，彭丹我是彭斌。第四位下跌六级，刘德华我真名是刘福荣。第三位黎明下跌六级，我是核心的外围。第二位下跌六级， I love you boys， 欢乐粒笑好正。第一位下跌六级， Seventeen， Let's be our friend。即刻请 Seventeen 唱出今个礼拜劲波乐榜嘅冠军作品 ，Let's be my friend。快啲过嚟倾两句先，喂，自己数翻自己嘅 number one 歌，个感觉系点先？ 其实都好开心。 好啦，见到五湖四海嚟自台湾嘅朋友已经准备好咯，口水都流埋，相信大家等咗佢咁耐，都应该知道佢系边个啦。系啦，我哋一齐俾啲掌声佢哋好冇？大执音。周杰伦同埋同佢一齐唱歌嘅费玉清。 原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哪怕如尘 我送给你看一天你之外你是否还在，送给你看一天你之外你是否未归塞，我送给你看一天你之外你是否还在，送你离开坏的关系你不在人海。 哇好正好正啊，好想同我费用声音啊，快声快声快声快声快声快声快声快声快声快声快声快声快声快声快声快声快声快声快声快声快声快声快声快声快声快声快声快声快声快声快声快声快声快声快声快声快声快其实都差不多。咦你把声音不像我把声音好恐怖啊。啊周杰伦同佢经两句嘢先，我唔够时间啦，唔好意思啊。好多谢周杰伦呢带俾我哋呢一首歌啊，我哋不如365度呢转一转个感觉啦，好唔好 ,Alan? 好啊叶文。係啦转一转个感觉为我哋带年嘅系边一位呢，冇错我哋嘅好朋友又要出场啦。等咗佢呢一 part 呢表演其实等咗好耐嘅。因为呢一 part 呢劲歌热舞呢，我喺 rehearsal 嘅时候呢我自己睇完之后都觉得嘩真係擘大个口都唔識讲嘢呀。究竟係边个呢？叶文安。同我哋倾两句偈先 ，Tommy 仔，好唔好啊？过嚟先 ，Tommy 仔，好唔好？ 好啊。 下个星期嘅嘉宾不如介绍下啦，好唔好啊？好啊，有嚟自五湖四海印度嘅咖喱大王陈咖喱啦，香港嘅代表有边个？阮文安，冇错。仲有梁富丽、犀利妹同埋文嘉龙嘅，当然唔少得啦。仲有好耐都冇同观众见面，已经移咗文好耐。今日再出翻唱片嘅张可兰，今日劲波落曲嘅时间差唔多啦，系咁走音啦，拜拜。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而家波罗咪特约广告杂志，而家而居而家育。 而家而居而家用，去到深水埗呢个单位嗰度睇睇咧，有啲咩方法咧帮佢搞搞间屋嘅？李太你好， 我系李生啊。啊 李生你好，哇！啊、你间屋咧都好乱下，呢度执啲嘢，嗰度执啲嘢，咁样系好唔企理噶。 系因为你电视台啲人嚟搞到我间屋乱晒嘅啫，仲好讲啊？ 唔紧， 我本来企企理理啲嘢执晒喺度，你搞到乱七八糟咁做乜啫？ 而家而居而家喐系帮你搞搞间屋，搞到全间屋都企企理理嘅吓，咁啊睇睇你个柜入边有啲咩先啦。 喂，唔开得噶，喂， 好多录影带喎、啊，哇， 咦，仲有纸套套住添，喂， 你都好厘米噶？ 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名导演徐一刀嘅作品嘅。佢嗰套香港製造呢成個系列我自然儲晒㗎。 啊你鍾意名導演徐一刀，咁當然唔少得呢個男主角蘇 B 啦。 啊係 不過呢錄影帶冇理由收喺衣櫃嗰度㗎嘛。咁好唔企你㗎。 咁全香港嘅男人都係將啲錄影帶收埋喺衣櫃嗰度㗎啦大佬。 哎等我哋嚟啦，而家而居而家喐啊，只要你將錄影帶嘅紙套掹走。然后呢搵啲物套住佢，咁啲录影带咪顺理成章可以放喺衣柜嗰度，都冇咁怪啦。 係 咪 呢 ?OK?OK,OK, 好多今次好多谢晒你电视台。 咦哇李生啊，喂你咁样呢间屋呢就好唔奇怪，因为我见到你啲鞋呢放晒喺地下嗰度喎。 咁我想问下啲鞋唔系放喺地下度，咁放喺边度咧？ 咁梗系等我哋帮你搞到街道更加企理啦。嗱，有个好好嘅方法嘅，嗱，只要咧你揼一个鞋柜，然后将啲鞋咧放晒入去，咁咪好睇好多，企理好多咯。 但冇地方放个鞋柜啊！ 好简单嘅啫，嗱，只要你 唔使啦吓， 揼一个放鞋柜嘅鞋柜柜。咁你咪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囉，係咪企你好多呢？ 係呀係呀，真係今次真係好多謝你哋電視台 啦。乜說話，最緊要而家宜居而家喐啊，幫到你搞到間屋更加企你啊。 唔該曬。 講咁耐都唔見你太太嘅吓。 佢呀，因為 做咩呀？喂，啊，你个橱柜好似好唔企你咁，等我打开睇下先。 喂喂，哇，我唔得噶，唔得噶。 点解你个老婆会瞓咗喺个橱柜入边嘅？ 得噶啦， 李生，你咁样咧就真系咧好唔企你嘅嗱。最紧要就系我哋而家而家而家用嚟就帮到你啦嗱。橱柜咧就攞嚟放碗碗碟碟嘅，好多香港人咧就放其他嘢嘅。咁你咁样做咧好唔企你噶。老婆应该放去边咧？放喺床啦，又或者放喺衣柜入边，咁啊企你好多啦。 好，唔该晒，唔该晒。 啊，咦，你老婆好似瞓着咗，瞓到好冧喎。咁啊，你自己搬佢入衣柜嗰度得噶啦 ，OK？ 好， 好啊，记住我哋个口号喎。 系。 而家而家而家喐。系啦，咁啊，最紧要乜嘢屋企？ 而家而家而家喐。 唔系最紧要屋企系咩？ 一家之主。 唔系最紧要系乜嘢？最紧要企嚟 ，OK？ 最紧要企嚟，系啦。 企嚟。 好啦，咁啊，今日而家而居而家喐咧，就帮你企嚟咯。 好， 你企唔企嚟啊？ 我企嚟啦。 OK， 好啊。 真系好多谢你哋啊。 哦，嗱，记唔记得我哋口号？ 你系一家之主。 系啦，冇错。好啦。 OK。 拜拜。 唔该晒， 唔该晒啊吓。记得我哋口号系咩啊？ 食多啲，滋味啲， 冇错啦。好啦，咁我哋下次再同大家玩过咯，好嘛？ 好， 好，拜拜。唔该晒， 老婆，你知我几惊？我几惊电视台啲人知我杀咗你。好彩佢哋帮我收埋你喺第二度啫。我出去食啲嘢先，我转头翻嚟啦。 艾粒电视台今日嘅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收睇， 拜拜， 播播。